枪打出冯翔天，选择强杀李轩的方山鬼气。哎呀，差一点儿！ 我靠，搞什么呀？ 不是，这样也能输啊？ 是怎么回事啊？ 输定了！ 哎，不看了，不看了。 叶秀，孙翔这打的是什么呀？都这样了，还只是状态不好？我看是差的不能再差了吧。 老板，你冷静一点。 我这不是替木木着急吗？加上现在的积分已经掉到了倒数第三了，只比那个什么什么明清战队高一分。今天和虚空这场，我看八成也是输定了。 虚空今天发挥的挺好。 哎，对了，包子说今晚就能到，怎么这会儿还没来啊？ 陈， 等一下，我忘词了。 陈果在吗？ 哎，那个该不会是 包子？ 哎。 哎，你们是？ 徐某秀，朱烟霞。 啊，老大，我是包子肉亲，我来了。 我看到了。 我靠！ 我靠！ 这 他们都打不中啊！ 玩的什么呀？ 这是什么？ 怎么回事？ 啊，什么情况？有人要砸场子吗？交给我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是转播比赛呢。 比赛？这个时候很少有比赛啊，意甲还是西甲？ 是荣耀联赛。 哦，荣耀联赛。哎，对了，我们要去打职业联赛了，是应该多看看比赛，正确的了解我们的对手。 包子，你懂得还挺多的嘛。 那当然。哎，今天我们要观察的对手是谁啊？ 今天是嘉世对战虚空。 哦，好，那我坐下好好观察。 叶秀，我十分确定这个人就是包子入侵。 嗯，反正不会是老魏。 为什么？ 因为我认识老魏。 哦。上场了，等看完比赛，我们就去给包子接风。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二季第22集。 靠！ 肚子死我不靠！ 什么玩意儿？ 射手打的什么玩意儿？ 哎，这赛季算是没戏了。 哎呀，别提了。 小唐，快点儿！这顿咱们给包子接风，吃好的，再晚没位子了。 哎，来了来了，不是说看完嘉世比赛再去吗？团队赛还没结束啊。 反正输定了，有啥好看的？木木居然第一个被激活，刘浩也不知道在干什么，还站在旁边不去救。哎呀，气死我了！哎， 哎，嘉世居然打得这么差，真是太令我意外了。 叶兄，嘉世真的会被淘汰吗？ 嘉世现在确实是一塌糊涂。成员之间完全没有配合，都在刻板的执行任务，没有人用心去想办法解决问题。 他们最近几场比赛都这样，真就因为上次在网游里被你打败了？ 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吧。现在嘉世最大的问题是输怕了，都害怕成为输掉比赛的罪人，不敢主动，不敢变通。照这样下去，哼，可能真的会出局也说不定。 那木木继续待在嘉世里可就荒废了。 你还是先担心我们吧。 为什么？ 如果嘉世出局，那他们就是我们挑战赛的对手了。有嘉世的挑战赛是史上难度最高的一次。 啊，对哦，那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你们在说什么？ 包子，如果嘉世成为我们的对手该怎么办？ 打败他们呀。什么时候打？ 包子说的对，狠狠地打败他们。 你是谁啊？ 啊，包子，咱们说了这么半天，你不知道他是谁啊？ 对啊， 包子，他是韩嫣柔，唐柔。 啊，是你啊，厉害厉害，游戏里厉害，人长得也厉害。 长得厉害，这是在夸我吗？ 当然了。 好了好了，前面拐角就到了，这可是附近最好吃的宵夜，有时候凌晨两三点都要排队。 哦，这家啊？ 你居然也知道？ 我好歹也在这一片住了这么久了，这家店以前我经常来吃的，只不过那时候是跟……哎，他们怎么也在这儿？ 谁？ 嘉世的老板。真巧啊，居然会在这儿碰到。 哎呦，这不是夜神吗？真巧啊！ 不打扰了，你们继续。 哎， 和你一起的这几位是你新战队的成员，我介绍一下。 你想干什么？ 哎呀，幸会幸会，小弟包荣兴，熟悉的朋友都叫我包子，您怎么称呼啊？ 崔丽，家事俱乐部的经理，这位是我们的陶轩陶老板。 哦，经理，那是什么？ 你， 包子，经理就是俱乐部里一般情况下管事儿的，老板呢就是俱乐部的真正所有者，是背地里管事儿。 哦，很大吗？ 当然了，比咱们都大。 哦，多少岁了？ 你问的是年龄啊？ 差不多吧。 那年龄的话，也比我们大。 哦，了不起。 包子，年龄大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们， 哎呀，都是自己人啊，以后多关照啊。 哎呀，包子，你在说什么呀？谁跟他是自己人了？ 他们不也是业内人士吗？哎，对了，刚才他说他是什么队来着？ 乔氏。 啊，就是刚才电视里输得很惨的那个。 你， 没错。 哎呀，你们家世今天不该输啊。不过没关系，只要肯努力，你们一定会有未来的。 我们当然。 几位慢用，我们先走了。 哎，这么快就走了？ 哼， 回去多加油啊，你们行的。 不劳你费心。 哎，你们笑什么？ 包子，了不起。 那必须的。 包荣兴是你的名字吗？ 对啊，你怎么知道的？ 你刚才给家世的介绍过了。 哦，对对对，大家这么熟，还是叫我包子就可以了。 好，哎，去那边坐下说，我们先点东西。 嗯， 来来来，包子，你看看菜单，随便点。 谢谢老板。 哎，对了，叶修，今天家世是客场比赛啊，家世的经理和老板居然都没有去跟队啊。 是啊， 刚才我看他们坐那儿聊天的样子，还挺悠闲的。 不应该啊，家世现在这个成绩，他们俩居然不着急。难道说，这赛季家世打成什么样，他们都已经不在乎了？叶兄，我分析的有道理吧？ 老板，有进步啊。 那是。等等，他们不会是知道你要参加挑战赛，故意淘汰来跟你作对吧？ 怎么可能啊？不过，下个赛季家世看来一定会有大动作。 什么意思啊？ 这赛季都成这样了，下赛季还没有动作，难道想倒闭啊？ 那现在为什么不抓紧？ 可能是现在的局面，他们实在是收拾不了吧。 哎，你们俩再聊下去，包子可要把整本菜单都勾上了 啊。啊？什么？ 哎呀，包子，你会不会点菜啊？给我，给我，给我，我来点。 哦。 今天早上，家世俱乐部召开发布会，宣布队长孙翔因身体原因将缺席本赛季剩余的比赛。让我们看看现场记者发回的报道。 崔经理，请问孙翔突然宣布停赛，是因为最近战队成绩不好而压力过大吗？ 孙翔的身体状态其实早就因高强度的训练出现问题。作为队长，孙翔坚持带伤参加比赛，俱乐部方面也一直尊重他的决定。但现在到了必须要停止的时候。 按照目前积分排名，外界普遍认为家世今年可能会被淘汰，请问家世对此有什么准备吗？ 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接下来的比赛我们会更加努力，即使发生最差的情况，我们也会积极面对。 靠，看来家世真的打算好了要淘汰，下赛季来打挑战赛啊，这是故意针对你吗？ 故意应该不至于，按现在的情况看，应该是队伍真的失控了。 哎呀，哦，啊，好大的网吧啊。 包子，你昨天不是都进来看过了吗？有什么好惊讶的？ 哎呀，昨天太晚了没看清啊。哎，老板，你这么大的网吧得多少人看场子啊？ 看什么？哦哦，这个不需要，这边治安比较好。 哎，有些问题光靠治安好也解决不了的呀，以后就都交给我吧。 行，交给你。 那行那行，那我就搬张桌子坐到门口，有人声势想跑的话，走这边桌子拦着，走这边我一个拳打脚踢就取他上中下三路。 不用了吧？ 用的用的， 这样的话才会毫无破绽。 报了，你原来在你们那边的网吧就是这么看场子的？ 那倒没有，那边的老板说有事他叫我，我再出手。 那现在也一样，老板娘有事叫你，你再出手，好吧？ 这样啊，那也行，就是不知道老板会不会觉得这样不够稳妥呀？ 够够够够够，包子，你平时的精力还是多用在练习荣耀上吧。真要有无法解决的大事件，我一定找你出手。 那好吧。 哎，叶兄，魏晨那天跟包子差不多时间找你要地址，他怎么还没到啊？ 说是今天。 哎，那个星星，我妈是这儿吗？ 老魏， 靠，说曹操，曹操就到。 哎呦，你后边这位美女是？ 这就是我们的老板了。 哎呦，哎，幸会幸会 啊！你好，靠，游戏里猥琐，真人更猥琐。 哎，后边还有位美女啊，这是 唐柔。 哎呦，好名字！你好， 你 你好啊！哎，在下包荣兴，熟悉的朋友都叫我包子。 嗯，你好，老爷，这都是你找来的战队成员 啊？虽然都是新接触荣耀的，但水平还不错。 哦，哎，对了。今天报纸你看了吗？家世看着像是已经在准备出局的事儿了。 我看了。 要是真出局了，下赛季的挑战赛不就跟咱撞上了？那可不太妙啊。 撞上就撞上呗，我们既然是奔着总冠军去的，早晚都要打败他们。 说的容易。哎，你是不是知道家世到底搞什么名堂？ 我怎么知道？ 你是什么人啊？家世大 大什么大呀？走走走走，行，你把行李放。老板，我带着老魏去宿舍那边了啊。 好。 哎，我是楼上第一间，当我的室友啊。 哎呀，看魏晨刚才那两眼放光的模样，还以为他会说什么猥琐的话，居然这么快就正经的讨论战队了。荣耀对于这些家伙来说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啊。 哎，叶兄，你干嘛这么着急拉我走啊？还装隐藏 boss 呢？ 以后在网吧不要叫我叶秋，叫我叶修。 我靠，还真有小号。 反正你就这么叫就行了。 好，好，好。哎，说正经的，家世那边你真的没点内部消息？ 我真不知道。 家世就在你们网吧对面，你回去打听打听啊。你可别说，你在家世混了这么些年，一个能说上话的朋友都没有。和你最佳搭档那大美女呢，也翻脸了？ 不大方便吧。穆成现在毕竟还是家世的职业选手， 你这是不想他夹在中间难做吧？不愧是最佳搭档啊！你这么没下线，居然还会关心这个？ 行了，进去再说吧，就这儿。 哎，别呀、啊！要不你 QQ 借我，我去问，然后你再假装被盗号，怎么样？ 问。 行行行，我知道了。哎呀，你居然儿女情长，关键时刻掉链了，我鄙视你。哎呀，不说正经的啊。以家世的底子，怎么就闹到连保个席位的信心都没有了？ 家世的问题主要还是心理上的，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心理上的？ 哎呀，虽然我不太想承认是我造成的，但家世的人在网游里被我团灭过一次。 你这话听着怎么这么贱呀？被你团灭的是主力战队？ 差不多吧。 你怎么做到的？ 靠人多呀。当时还有一展天下的几个人，也就是现在那个一展战队的，我们多俩人。 哦，这还差不多。不过把家世这样的职业队团灭，还是太过分了。 同意。 我靠，你就不能谦虚一下？ 我只是在说事实。你不也认为这样的事不可思议吗？ 你的不谦虚同样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说笑了，以你没下限的程度，会有任何事让你觉得不可思议吗？ 我警告你，不要再跑题啊！ 我要说的已经说完了， 但如果只是团灭一次，不至于一直缓不过劲儿来，这不像职业选手该有的素质啊。我觉得啊，咱应该再好好分析一下他们这段时间的比赛录像。 嗯，你先上楼把东西放了，我们再回网吧一起研究一下。 行。 失败。 差不多就是这样。家世就是从和雷霆的这一场比赛开始大失水准的。 作孽呀。你看看看看，这都是你做的孽呀、啊！ 那是他们活该，对吧，小唐？嗯。 不开玩笑啊，这真的打得一无是处。有赛后的技术统计吗？ 有。 哎呦我的妈呀，来来来，快给我拿个盆来，我要吐了。 盆儿来喽。 哈，兄弟你来真的？ 哎，你到底吐不吐啊？ 哎，李兄啊，这真是咱们战队的人呐，不是来搞笑的。 包子，你把盆放下。 哦，那我把盆放这了，谁要吐谁说话啊。 好， 同志们都严肃点儿，嘉士很可能成为我们挑战赛上最强大的对手，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去认真了解这个对手。 哦，好。 好了，现在就由前职业圈大神、前嘉士队长、荣耀圈最没下限的家伙叶修同志为大家分析一下刚才这场比赛。 这场还有什么好说的呀？看下一场吧，下一场是和轮回打的。 行，轮回的周泽楷现在风头很劲啊。哎，这场比赛他们打什么样啊？你事先给我交个底儿，我这一把年纪了，心脏承受不了。 下一场嘉士至少得了两分。 哦，轮的开始吧。我的天哪！ 怎么样？要不要用那盆？ 你们看出什么了？ 叶修，你怎么看？ 我早看了。你说你的看法吧。 输阵不输人。 跟我想的差不多。 你们俩说明白点。 你看啊，一开始孙翔确实是深受打击，无法集中精神比赛，但后来又集中过头了，急于想证明自己。菜逼新人就是这样，不善于保持状态。 哼，刘浩这小子恰恰相反，即便是在嘉士一塌糊涂的团队赛里也有不错的发挥。虽然也有苏沐橙这种心态正常的选手，但队伍整体状态低迷，最终还是会被影响。 想不到刘浩的状态这么好啊。 一支队伍面临困境的时候，应该大家一起努力打出成绩，走出困境。但现在嘉士的状况是，以刘浩为首的一部分人已经把队伍视为沉船，他们在比赛中的表现都只是为了个人的前途，实际上他们已经抛弃嘉士了。 对，这种明哲保身的打法一看就是准备另攀高枝了。队伍搞成这样，成绩不差那才是见鬼。 那嘉士为什么现在雪藏孙翔？这岂不是更…… 这才是高明的做法。 怎么说？ 嘉士这个赛季最好的结局也就是勉强保级，这对于嘉士来说算不上胜利。后面的比赛缺了主力孙翔，至少可以让粉丝觉得下赛季还有希望。 哦，我懂了，如果他们出局就可以用核心孙翔不再当借口。 嗯，这只是其一，如果真的出了局，嘉士还必须要做很多安抚工作。所以刚才新闻里才说孙翔是带着伤病坚持了很久，对之前的成绩也算是有个交代。 切，这也行啊？那不是所有战队打得差都可以这么说吗？ 没错，这么差的成绩，光一个王牌选手带伤的理由确实不够说服粉丝。我估计啊，这个夏天嘉士会有一次大换血。 原来如此，好吧，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当然是去给嘉士烧烧香，希望他们别被淘汰啊。 哦，这样啊。 去，没开玩笑。叶修，咱们现在能做点什么吗？ 我们暂时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结果。 但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我们在挑战赛上把嘉士击败，他们就彻底完蛋了？ 把嘉士淘汰掉？哼，那样的话，嘉士确实是完蛋了。年轻人就是有斗志啊。叶修，你打算亲手埋葬你一手缔造出来的王朝吗？ 什么叫我打算啊？真要碰到了，拼了命也要干掉，这是职业素质。我就知道你这家伙完全理解不了素质这种东西。 这素质你有吗？ 好了，别光顾着说垃圾话了。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更要抓紧时间努力了。 嗯，那我现在就去练级。哎， 我也来。 我靠，这什么情况？ 年轻人就是要有斗志啊，老魏，这你可得学学啊。 别滚，老子没有斗志吗？ 老魏，你不来吗？我帮你开电脑啊。 没大没小的，老魏是你叫的吗？ 那叫什么？魏老。 你还是老魏吧。 我就说嘛。哎，老魏，要不要切磋一下，让我考察考察你的实力啊？ 什么？你考察老子的实力？ 行啊。 啊，嘿，那就让老子见识一下你有多厉害。来。 反应挺快啊，但我马上就要从你左边过来喽。 靠，你不是从左边过来吗？骗子。 这次是右边。 打中了，这下该我了。 我靠，这小子这时候开板砖，这什么套路？嘿嘿，驾哈 嘿驾驾。哎，怎么都打不中啊？嘿嘿， 想打中老子你还嫩点儿，该我了。 哼，荣耀。 小子，知道老夫的厉害了吗？ 下线呢，下线。老魏，你这种水平这种档次，打赢一个刚玩四个月的新人，值得这么得意吗？ 去去去去。哎， 我输掉了。 老子，不要说的这么遗憾啊，这完全是情理当中的事儿。嗯， 不用遗憾。来来来，不要害怕，我们再来一把。啊， 我会怕你这个菜鸟，来就来。 哎哎呀，哎哎，你别跑，我上了。哎呀，又差一点儿。 荣耀。 我就出去那么一会儿，你们什么情况？笑这么大声，走廊都听见了。 8-0，怎么样？ 不是吧，叶兄。 老板，你看着我干什么呀？他是和包子打的。 不是吧，老魏，打赢包子得意成这样，真是太没气质了。 切，赢了就是赢了，怎么样，小子，服不服啊？哎。 看不出来，老魏，你居然这么厉害，你到底什么来头啊？呵呵， 说出来你可要坐稳了。老夫正是蓝雨战队的前队长，鼎鼎大名的索克萨尔前操作者。 哦，哦，索克萨尔那是什么？ 你，这你都不知道？这是超级伟大的联盟第一术士角色呀！ 哦，这样啊。 叶修啊，这新人真该好好补补课了呀。 这些知不知道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这是知识和信仰的传承。 你得了吧你，你还是说说包子的水平怎么样吧。 四个月的新人来说算不错了啊。 你心虚了。 靠，我心虚什么？ 差点输吧。 切，他想赢我还差得远呢。 他妈的，差点马失前蹄。 叫你死撑， 死撑不至于，我还是应付得过来。只不过这小子总搞些奇奇怪怪的操作，有时候真能让人吓出一身汗来。哎，那边那美女战斗法师水平怎么样？ 不然你也切磋一下看看。 好啊， 小唐，你也和老魏切磋一下吧。 好啊。 美女，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啊。 哦。 老魏，你要挺住。啊？ 我有什么挺不住的？来来来，美女，我准备好了。 荣耀。 美女，不好意思啊。 再来一把。 行啊。 荣耀。 再来，再来一次。 荣耀。 再来。 哎呀， 荣耀， 我输了。再来一把。 啊，不是，那个，哎，小唐啊，连着打了这么多把，你要不要休息会儿啊？ 我不用，咱们再来。 那最后一把啊， 开始吧。 失败。 哎呦，我输了。哎呀， 你不会是故意输掉的吧？ 哎，没有，绝对没有，绝对没有。 真的？你刚才…… 好了，小唐，老魏刚才和包子也打了那么久了，你就让他去歇会儿，抽根烟啊。 哎，对，哎，走，叶兄，哎，抽烟。 哦。 你小子坑我呢。 小唐怎么样 啊？哎，这个厉害，越打越猛，老子手都快抽筋了。 那最后那把你让了没有？ 废话，必须的呀，难道真拼到手抽筋儿？我有病啊我。 小唐也是只玩了四个月的新人呢。 啊，居然让你在新区捡到这么两个新人，这小子运气不错啊。 那是， 你要不好好表现一下，杀回联盟拿回冠军，对得起荣耀之神对你的庇佑吗？ 荣耀之神？那谁呀？ 是你，行了吧，你妹的，滚！ 哎，叶秀，你起这么早还换了身衣服，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啊， 去南山公墓看一位朋友。 哦，那正好我也要去那边。 一休，果果，你这花是要去扫墓吗？ 对啊，今天清明节嘛，我去南山公墓看看我爸。 哦，那就一起走吧，我跟叶修也是去那 儿。好，我拦个车。 师傅，去南山公墓。 好。 哎，对了，师傅，您玩荣耀吗？ 什么？ 啊，荣耀，一个网络游戏。 网络游戏？哎，这小孩子玩的，我哪会？ 也是。不成，把墨镜摘了休息一下吧。 哦，太好了，这墨镜可真是太重了。 还是原来那副？ 对啊。 木木，回头我把那个假发给你，你再扛个口罩，这样肯定认不出来。 嗯，好啊好啊，我还想试试那种那个电影特效化妆。 哎，那个很难啊。到了。那我先去我爸那边了，你们呢？ 哦，我们要先去买点东西。 那我一会儿去找你们吧。 好。还是买花？ 当然了，天堂鸟。 老爸，我来看你了。这一年在我身上发生了好多事，咱们网吧来了个奇怪的家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荣耀教科书叶秋大神，他居然来咱们网吧当网管，你说是不是很奇怪？ 我刚在你们这网吧的网页上看到你们这儿招网管是吗？我告诉你一秘密，其实啊，我就是叶秋。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被对门的家事逼着退役离开的，简直太过分了。不过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现在我们要一起组建战队了。 我思前想后，决定还是在最后的时刻轰轰烈烈的再闹上一场，去职业圈搞个冠军回来玩玩怎么样？ 所以我想和他一起去努力，支持他成立战队杀回联盟。爸，你放心，我不会把网吧赔进去的。那个家伙虽然有时候乱七八糟的，连他找来的人也是乱七八糟的，但总感觉大家都是很可靠的人，和他们在一起感觉很好。爸，你知道的，除了希望你能活过来，一直以来我都没有什么理想啊梦想啊之类的东西，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这是我接手网吧以后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我想和他们一起去努力。你一定会支持我的，对吗？木木他们在啊那边。哎，他们好像还没结束。嗯，我站远点等会儿吧。 老板过来啊。 啊，哦， 站那么远干什么呀？ 我这不是怕不方便吗？ 没什么不方便的。这位要不是待在这儿，现在肯定也是荣耀最顶尖的大神之一，你肯定会想认识他的。 苏木秋。木木，这是你哥哥？ 嗯。 哎呀，才18岁就看着立碑的时间已经过去快8年了。他是 车祸。 哦， 他是我唯一的亲人 啊。对啊，木木从来没有公开过家庭情况，春节的时候他也是跟我们一起在网吧过的。 我们俩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出了点变故就一直在外流落，是哥哥一直照顾我。 哦。 你不要以为我们那时候过得很辛苦哦，其实没有，我哥哥靠着他游戏的本事，我们一直生活得很不错。 游戏的本事？ 是啊，做代练啊，贩装备啊，打黑赛，甚至写外挂，游戏方面真是没有这家伙不会的东西。 哦，那真不错。做这些要维持两个人的生计也挺难的。 没想到木木小时候竟然这么过来的。 后来荣耀这个游戏出来以后，哥哥很高兴，他非常看好这个游戏，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这个游戏上。 我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他们兄妹。 你离家出走之后？ 对，我和木秋很谈得来，我们都是立志要在荣耀这个游戏里弄出点名堂来的，所以就天天一起泡在这个游戏里研究职业技能装备，直到现在才做出来的银装都还在职业圈里。 是吗？该不会是…… 对啊，一叶知秋的雀鞋就是他的手笔。 那你的千金伞也是？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好像说过是你朋友的。 是啊，很天才对吧？只是可惜了，那时候55级的更新一下子抹杀掉了伞人和这件武器的意义。 但是哥哥也没有放弃啊。 嗯，千金伞的构思是从一开始伞人流行时这家伙就产生的一个设想。 叶秋，你回来看我设计的这把武器千机伞，这绝对是最适合伞人的武器。 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不断的研究尝试，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的失败，始终没有放弃。 哎，等我刷到蓝白金，千机伞就能升满50级了。叶秋，伞人的时代这才要真正的开始。 眼看千机伞马上就要成功了，他甚至还准备好了一个新角色，谁知道荣耀更新等级上线了。刚看到那个更新的时候，连我都实在不能接受，居然会有这么悲催的事。他当时不言不语的样子也把我们吓坏了。你知道后来怎么样吗？ 怎样？ 我们都在为他担心的时候，他随手把一张账号卡丢给了我。 只是从头再来罢了。 他真的好坚强。 是，他真的很从容地放弃了对散人的念头，选了一个职业，重新又练了起来。后来联盟成立，我们也已经确定了队伍，准备签下正式的合约。虽然散人没有实现，但是在荣耀中我们终于可以更进一步，大家都很高兴。只可惜…… 但是他还是留下了很多东西啊。 没错，没有他研究出的雀鞋，恐怕我也不可能顺利地拿到3个冠军。那时候这件银武真的是超前的有点可怕，回去你可以向老魏打听打听。 哦， 嗯，还有他最后准备拿来打职业联赛的账号。 账号在哪儿啊？ 就是我现在用的沐雨成风啊。 苏沐秋居然建了个女号去闯职业圈。 他是无所谓的，建这个号也就是为了逗我玩。 哦，难怪那天陶轩说可以放手一叶知秋时，叶修想要的却是沐雨成风。这个角色才承载了他们三个人的回忆啊。叶修，那个时候他是准备和你一起加入家世的吗？ 对啊。 哎呀，如果你们可以一起在家世并肩战斗的话， 那可能联盟会因为每年的冠军都太没有悬念，最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倒闭吧。 很有可能。 你好吧，你说的有道理。不过现在他没有实现的伞人和千机伞都已经实现了， 还差一点。 差什么？ 还差一个冠军。 一定会实现的，咱们星星战队已经组建起来了，很快就能报名挑战赛，像你说的那样赢到最后，杀回联盟，然后再拿下一个总冠军。叶秋，你说对不对？ 嗯，会的。 嗯，星星必胜。 嗯，一定要拿下总冠军。 嗯。 间。诸神的诅咒由我破灭于眼前，谁将超越这座生死的极限？言语无边，唯有我能量出地界。命运由我铺排，要肩负谁的未来？是盛世最大的狂和之万人歌颂。